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系郑兼汉。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lus.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不好意思，要继续质你啊！ 唔好啊，冇咁讲。其实咧，我要澄清一样嘢。 系 我就完全唔系帮呢个官方讲说话。 系， 只不过咧，我挨咗咁多年薯仔咧， 薯仔啲薯仔好贵 嘅。我挨咗咁多年做 small potato 咧，咁啊，亦都 你唔好讲呢啲嘢啦。你又唔系 small potato， 即系唔需要太怯。但系我觉得嗰啲问题咧，问你咧系非常正确嘅。 其实我估啊，我估咧就系、是。舊同事聽到我講嘅嘢咧，就會覺得我好 critical 嘅，我可以好 critical 嘅。咁、我亦都覺得咧，就係話揸得好緊去做咧係啱，即係我都想做得準啲、即係我啲舊同事會做得準啲。 嗱、其實咪後咧，其實我係有一個 elaboration 嘅。其實基本上聽完第一節咧，我明白究竟乜嘢 criteria 達到去掛八號或者掛三號嘅準則。咩情況之下會掛八號掛三號？問題就係話，究竟天文台咪有一個 assessment 話俾我聽，爆風球你市民應該點樣準備嗰一樣嘢？定還是就係話我唔係嘅？天文台基本上就係擺個科學資訊出嚟俾大家，你根據呢個科學資訊，私人公司點樣 assess 你啲僱員嘅安全係你哋嘅問題，同天文台冇關噶。因為嗱，好坦白講，我嘅唔知係錯覺定還是我的感覺呢，就係話基本上天文台需要有嘅 assessment 話俾人聽暴風球代表啲咩嘢。於是你應對呢個暴風球嘅之後要做嘅嘢呢，就可能唔好喺空曠嘅地方啦，離開啲好高嘅地方啦，盡量喺屋企啦，唔好出街啦，唔好揸車啦，諸如此類。咁於是啲人先會覺得掛三號風球或者掛暴風球其實係一樣大家需要準備嘅嘢嚟嘅。咁大家是不是需要知道这些风球多少要去准备，定还是纯粹当一个天文数据去参考呢？ 讲回实际的情况先、其实那个台风警报系统呢、即是那个热带气旋警告系统呢、就我那时候跟现在都一样，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会告诉你听个风球是什么。每一次都提醒市民个风球系乜、跟住咧就会话俾你听，嗱、呢、這个仲系第一部分，讲第一部分、就系话个风喺边度，向紧边一个方向行，我哋预计佢大约会几时喺边度登陆、或者几时会最近香港，呢、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咧，第一部分咧，即基本上系一啲差唔多好似填充题咁样啊， 按图识字， 强，不有 好客观嘅标准就 系 强风啦、 大风暴Raymond 系 集结喺香港东南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以时速20公里移动 ，fact 全部都系 fact， 即系唔系 fact， 系一个预系一个预测嚟嘅 projection， 系一个 projection 嚟嘅，咁呢个系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咧就多啲资讯嘅，就会话俾你听。那个风而家令到香港点，或者我哋预计佢嗰个移动嘅路径会系点，我哋预计以前就完全唔讲嘅，一阵再解释呢样嘢，而家呢就会好多时都会话俾你听呢，扯咗三号或者挂咗三号或者发出咗三号呢，我哋就会到咁上下就会话俾你听，会唔会有八号， 係会考虑。 咁跟住后面有一部分呢係比较重要嘅呢、就而家通常啲电台都未必读出嚟，同埋啲人又可能觉得好闷，但如果你上网呢係睇得到嘅，就话俾你听发出咗呢个三号或者发出咗呢个八号呢，你要留意做啲乜嘢或者留意唔好做啲乜嘢。咁呢部分呢就 应该点讲啊？是天文台同唔同嘅政府部门同唔同嘅机构、 嗯， 大家差唔多咧都有一个共识 ，agree 咗，同意咗，即系话三号波我哋要做啲乜嘢，八号波我哋要做啲乜嘢，或者要小心啲乜嘢。 嗯， 吓、啊，咁当然啦，每一次系其实系梗咗嘅，其实系梗咗。咁咧梗咗嘅嘢咧，啲人就好似觉得冇乜意思咁，就冇好多时都 第三样嘢咧，第三样嘢咧， 第一樣嘢就係講啦，就係話一啲資訊性、 資訊性同埋 projection 啦， 同埋 projection。 二就係要留意啲咩啦？ 第二樣唔係，第二樣咧就係一個差唔多係一個氣象學上高，或者我哋預計個風會點樣，同埋咧，我哋俾埋個風球嘅走勢。 OK， 呢段嘢又要作嘅， 嗯 啊，而且係比較辛苦嘅。 OK 啊，第三部分咧就係、是、有一個 list， 個 list 咧就。 precaution 有啲 precaution 系 exactly 就系啲 precaution 嗯吓、啊、好啦咁问题就系话好多人根据 你谂到打风嗰阵时候就好似打仗你到期时候先至去谂啲 precaution 咧系唔掂嘅要之前倾掂咗 系 只不过我喺当其时一个独特喺今次呢个情况。要留意边几样嘢？ 因为咧，其实好多私人公司就政府又好，其实你每签一份雇佣合约咧，基本上都会讲一样嘢嘅啫。到底咩情况你可以唔使翻工？因为嗰样嘢唔系话好多人都觉得稀罕起啊假期，因为好多人咧其实系唔稀罕咁嘅假期嘅。例如咧咩咧？喺琴行做嘢嘅人系唔稀罕啲咁嘅假期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佢预备咗晏昼有几多个人嚟学生嚟上堂，佢一打风嘅时候咧，嗰班人要冚唪唥重新去安排过啦。佢宁愿唔好搞我吓，最好就系话你唔好挂什么八号风球，唔好放假，你啲人落狗屎都好，你照嚟咧，佢就做最少嘅嘢。 讲翻少少历史啊，咁以前咧。就即係其實都唔係好耐之前就從來都唔會作出一個預測話 幾點掛 幾點掛 呢啲係倒氣喐㗎啦。 因為點解呢風球本身已經係一個預測嚟㗎。 嗯。 好通常啊就係你未掛你掛八號波嗰陣時候呢啲風係未到達你嗰個標準嘅。 嗯。 咁、啊、OK， 因為大部分人 你可以好坦白咁講。 見到個 number 先做嘢嘛。所以呢就夹硬咧，就系话我俾两个小时通知你。 嗯， 我俾两个小时通知你。咁、 嗯、 你可以谂到啦，如果我俾两个小时通知你，就甚至我会话两个钟头之后可能会挂。 嗯， 我相信啦，我应该冇记错啦。天文台有咗呢个习惯，应承咗市民，应承咗大众，话我哋两个钟头之内咧系会挂呢个八号或者发出呢个八号之后咧， 嗯， 应该从来都未反口过。 嗯。 即你谂到噶啦，你话考虑又好，你话可能又好 呢度我要追啦。我好记得嗰即系上个礼拜一咧，系基本上佢上昼就会话考虑下昼就会考虑挂唔挂八号。 嗯， 其实我哋可唔可以 interpret 呢个意思就系话将会挂咧？ 唔可以，系考虑，系考虑。 咁个问 嗱个个问题就系、是、好多时啊，言语上嘅问题咧，就系我话考虑，你已经当咗系真嘅。 嗯，但系头先 因为如果真系好简单，个风突然间嘈一声转咗第二个方向，咁咪唔使咯。 嗯，系。 佢讲得出嚟话会考虑咧，即系天文台讲得出嚟会考虑咧，即系话嗰个机会系好大，佢仍然系按照佢而家预测嗰条途径。 嗯， 咁所以咧，我哋到下昼要考虑。当佢话两个钟头之后要挂咧， 就唔会转。 其实基本上系唔会转噶啦。 O K。 咁嗰 咁啊清楚啦。 咁其实咧、嗯，其实本来嗰个意思就系话咧，所有嘅雇主， 嗯， 就应该，因为我两个钟头之后好大机会挂啊嘛，差唔多十成会挂啦嘛。你喺嗰个时候咧，应该要开始咧，就安排啲员工，尤其是住得远嗰啲员工。 你个个都系土伯咩？土伯就好啫。嗱， 唔系，好多公司有 咁嘅问题就嚟啦。 嗱，因为个问题咧就系好可能啊，我唔知啊，即系我估啊喺啲如果你走去劳工处咧，佢嗰啲有关嘅网页咧都应该有呢啲咁样。佢鼓励，佢最单独系鼓励。佢唔可以，我估啊，佢唔可以限定啊嘛。佢鼓励啲公司同啲员工系有一个 协定， 系 啦， 系 安排啦， 有冇做咧？就另外一回事。 咁啲公司 有嘅有嘅有嘅， 有 就有嘅，又系有鼓励佢哋系安排，即系可能系即系 住得偏远嘅，轮到嘅。 系 不 过爆之前， 但呢个就真系灰色地带得紧要。 不咁吓，咁你从个市民嘅角度咧，或者从一个打工仔嘅角度咧，佢又有压力嘅。 系， 因为点解啊？哇，会唔会我早走咗，我老板会下次炒我噶咁样？ 大家又估啦，系啦， 呢个实际系困难嚟嘅。一实际困难，咁呢个咧就系雇主嘅责任咯。 因为你雇主要睇到佢就系而家，即系起码都系好多人嘅认知就系话你挂爆哥，我咪放你咯。从来冇一样嘢就话我知道天文台会考虑挂爆哥咧，你哋啲人就准备走。老板唔系咁睇呢件事，咁于是个灰色地带就存在喺究竟我几时先要安排你啲人走？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咁啱得咁巧，你系搭正放工时候个风系差唔多达到个要求挂爆波嘅时候，咁大家点样处理呢？因为嗱。大家会即系，譬如我如果我代入喺好多人嘅角度啦，就系、是、话如果你已知，又或者个原定预计路径系可以知道个风大概系差唔多放工时候吹到嚟嘅话，咁不如好多人就觉得你不如俾一个下昼翻工嘅人走盏，就系、是、你下昼唔好翻啦，你冚唪唥准备安排翻屋企啦，你就唔使话搭正要去放工嘅时候大家一齐走。即系呢个系普通人一般嘅预期嚟嘅。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天文台嗰啲 information 系非常之唔 user friendly。即系我睇到个问题系 呢个咧，就有几个问题喺里边嘅。第一就系实际上科学上，我可以做到啲乜？嗱，如果我可以好早咁话俾你听，下昼唔使翻工，你尽早安排啦咁样嘅话咧，我估下就系、是。你錯機會大好多咯，咁社會要能夠接受得到呢一樣嘢咯，即係呢樣嘢可以討論噶，甚至三號波，如果我三號波係好勁嘅，而家我哋係咪三號波？其實三號波可以好勁噶， 我明白啊， 或者我好 有啲紅魚都可以好勁搏波， 或者可以咁講啦嚇。即系我又唔系话将翻上一次军啦。如果你睇翻上一次嗰个风咧，达标三号波系达标，爆波达唔达标你估？ 唔知喎， 唔知啊。 吓一嗱，好老实讲，我住嗰度附近真系唔系咁大风，真系唔系咁大风。 我就冇做过实际估计。吓，我啲旧同事听到都可能，其实我估想。达标啊！八个站有四个站是去到嗰个扯波嗰个 要求 咧，我冇实际做过统计，不过我好即系好粗略咁估计咧。 以你经验， 大部分时候系唔到的。 O、okay. K， 即系其实系偏向天文台已经系偏向保守，只不过扯波嘅时间可能大家会有啲意见。扯波嘅时间点解会有意见呢？就系、是、因为引起混乱。但系你谂深一层，而家俾两个钟，我当我叻咗，我俾四个钟，那个混乱，如果大家喺个社会上高冇一个共识同埋一个好嘅应变咧，你只不过将嗰个混乱咧系推早咗两个 钟。因为呢样嘢喺我心目中，即系在于一个管理嘅角度，点样先为之做得好啲咧？你 Ida 话俾我听，上下昼唔使翻，一话俾我听下昼唔使翻，一系就上昼唔使翻，下昼要翻。咁大家就识得预啦。即系譬如大家都知道就系话，我唔理你几点钟除风球。总之我下昼要翻嘅话，我可能十点半做完嘢咪出街咯。咁有啲可能遇即系近啲嘅话，咁我唔会遇到就系话我要十二点几，我仲要留意新闻，因为好多人就系去到最后一刻十二点几嘅时候都仲睇住个天文台就系话你落波未咧？如果你一落波一齐出门口，大家系睇一个咁嘅决定嘅咋。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系你。嗰、那个决定唔系十二点几做，你系可能早四个钟话俾我听，唔系话俾你听几时落播，而系话你下昼多需要翻工噶啦。咁我谂大家系识得预，即系直情好似上个礼拜咁嘅情况，其实你话俾我听，其实你多数冇得到走，大家就唔会有个心理压力去睇住三点半啦。啊，如果而家几号挂，几时挂爆波咧？我咪五点半先走咧？呢、這个问题大啦。即系其实好多人就系、是、究竟我点样安排我翻屋企嘅车程，同埋点样唔好喺同一刻大家一齐揿 lift 落楼 嘅。嗱，俾我同天文台讲少少话啊，我觉得公道啲嚟讲咧， 呢啲嘢就唔系天文台责任啊。 就其实天文台系一个科学机构，基本上 你可以咁讲。 老实讲，你唔根据数据去做嘢咧，就冇意思嘅。 啱，我明白。 个问题系第一，而家现阶段现行嘅科学同技术，我哋可以做到啲乜？ 系啊，呢样嘢我想问。 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你叫天文台长上嚟，叫佢讲下。嗱，个问题系，你叫我早十二个钟俾个信息你，话扯唔扯爆波？我俾到你噶，有几准啫嘛？如果到期时候，我本来话俾你听要扯爆波嘅，卒之。我既然话咗，我就扯啦咁样。扯完之后风平浪静， 试过啦， 试过 啦， 唔止一次。 风平浪静，因为个风喺俾个山脉 俾山挡住 挡住啊嘛。 其实同今次一样，如果个风喺我哋东边登陆咧，一般啲风都会细啲嘅。只要歪少少， 呢个有用啊。 佢只要歪少少， 嗱，我谂我 echo 翻阿 Raymond 个 point， 上香港嘅上空或者香港嘅西面登陆咧，我哋嘅风就会大好多嘅。咁、你可以諗到呢，就係嗰个实际上个困难就係话佢只要喐歪少少50公里呢、就已经係一个3号波，可能同埋一个8号波，或者甚至9号波或者 10号 波。 嗱、等我 呢个有用啊，呢个有用。 我哋下一节唔能够再讲 啦， 如果唔系讲黑㗎啦，讲真黑㗎啦。即係话我哋而家已经大家都系宣传緊一个 smart city， 咁香港一个 city 嚟㗎嘛。咁系咪醒目呢？绝对唔醒目啦而家。咁好啦。不同的部门，政府部门有科学的部门，就是天文台，亦都有商经局那些，咁系亦都有 town planning， 咁同埋香港一个咁细咁 compact 的一个城市咧，系咪可以行多一步呢、就系话哦，我已经知啦，原来咧东北风在某个角度嚟讲咧，佢对乜嘢嘅影响就大啲，乜嘢影响细啲嘅时候咧，咁系咪应该有个？即是比回歸20年的進一步少少的資訊。 我補充。 我插又講第二樣嘢，因為我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呢，就係、可能我哋話今次掛嘅時間好奇怪咁樣啦，搞到 咁啱 咁啱嘅奇怪。但係你諗清楚啊，香港其實呢，我哋政府會 propose 咗行呢個彈性上班時間呢、其實真正好多公司真係彈緊彈性上班時間嘅。即係而家好多公司真係返有人返9:30、10:00、11:00、OK 嘅好多公司都。咁而佢哋都按時間落嘅，咁其實大家發覺咧喺地鐵啊或者其他嗰班，其實都好多時候都仍然好多人啦。咁樣玩嘅時候都好多人，但係上班時間，即係其實代表咗成個交通系統咧喺會20年之後咧，即係成個流量啊，根本唔能夠容許所有人一齊放工。就算你早幾多嘅時候，我相信只要你係有人出咗門口翻工，大家一齊放工嘅時候，根本就賴事嘅。 咁我明白，即係喺 certain level 你可以幫到幾多就幾多啦。咁其實我頭先想講啲咩呢，最緊要就係話政府可唔可以以一個公務員嘅體制，或者係發一個消息，就係話公務員基本上佢就係發一個好 general 嘅指引，就係、下半週公務員唔使翻。你私人公司跟唔跟系另外一件事，问题就系话呢一样嘢系咪要天文台去揸个主意，就是、我挂几个波，所以你使唔使翻咧？我觉得呢个政治责任就唔应该天文台系咩嘅，即系我咁样讲、 我补充少少啊，其实过去嗰30年啦、我啲老人家30年前同而家咧，我哋预测台风嘅路径嘅准确程度咧，就系好咗嘅。好咗好多添，尤其是系长时间，即系譬如话我以前谂话我可以俾你一个六日嘅预测，或者再耐啲咧，20年前俾一个3日嘅预测，基本上系冇乜可能咁滞嘅，就俾24小时预测。个问题就系、当你越埋身嗰阵时候，越近香港时间越短嗰阵时候咧，就系、差唔多去到话而家我哋个科学或者我哋嘅技术嗰个限制已经到咗。明白我意思啊？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3日前佢大约系喺嗰个位置。以前咧，嗰个圈可能咁大，即系有可能喺呢度，有可能喺嗰度。而家可能缩到咁细。但系个问题到你好埋身嗰阵时候，讲紧几个钟嗰阵时候咧，你只要歪少少咧，已经嗰个影响系好大。 OK， 关于天气最后一个问题啦，以你嘅经验，又或者以你听翻嚟又唔使第一手消息，挂唔挂波咧，基本上有冇政治影响嘅咧？即系有冇人，即系我好简单讲一样嘢，有冇一个 more superior 嘅人打俾天文台台长，唔好挂。 嗱，我唔知道，不过而家唔知道，我喺几多？我几多年前退休啊？五年前，四年前，五年前啦，五年前啦， 一二。 一二年退休，我自己是做过即是负责这件事的、最单都有10年 了， 我是没有收过这些电话，甚至收这些电话的时候呢，我最记得了、有 唔记得边个啦，唔好讲名啦。佢打电话嚟话维多利亚公园打唔打到下昼打唔打到波啊咁样。咁我答案俾佢咧就系话阿 Sir 你大把遮。即系嗰阵时可以咁， 你嘅决定系咪仲要经你嘅上级噶嘛？虽然你系嗱都几高级啦， 扯波嘅决定，我只可以将我嘅意见话俾我老板知， 如实反映， 如实反映，扯波系一个人嘅，就 系 台长， 系咯，台长啊嘛， 台长嘅决定。咁佢受到啲乜嘢嘅压力，我唔知。但我最单到直至到我离开之前2012年呢、我估受到呢个所谓政治压力啊或者是高层的压力呢应该好少。他最多会打个电话嚟我估下就会关心问下。好多时呢就是我估下就是有好多人就是问题就在呢度啦。我唔系讲天文台系咁啊就是老板打嚟问咁我想就佢呢我完全冇最单到我所知完全冇呢啲咁样嘅压力，或者有呢啲咁嘅压力咧，我哋就咪话俾佢听你大把遮咯。 我或者婉转啲问你，你觉得系咪需要一个好高嘅政治技巧先可以衡量边一时刮风球可以刮得好准咧？ 你讲唔系咩叫准啊？ 即系科学出边啲人唔闹，出边啲人唔闹，唔系科学啊，唔系讲嗰啲嘢啊。 我哋未到咁嘅技术咯。或者我哋未到咁样嘅能力可以做到 我答翻 Raymond 啦，其实内部我哋经过嘅，有一个叫英雄论，有一个叫九雄论。 系， 如果你英雄咧，好，我就好早时间就为民请命，就好早挂呢个波，好迟先落波，咁啊英雄。 嗱，咁啊，但系你一个问题啦，你做咗英雄，你会唔会俾人闹先？ 同样， 边个问你咋？ 九雄又系一样，咁咪可能啲大财团、大商家或者政府都系喂。完全冇事，风平浪静呢种。 咁嗱，呢个就 echo 翻我头先问嗰样问题，个压力唔系一定喺之前，可能喺后边 多数喺后边添。 咁多唔多咁嘅情况就系话，有人会打翻电话嚟，喂，都冇风，你挂乜啫？ 之后咧系有好多人，即系差唔多每次都有人投诉。 系啦， 之后应付啲投诉咧，就有班同事去做嘅，就唔系话 on the bench 喺前线打紧仗嗰啲人去做嘅。打紧仗嗰啲人咧，打紧仗嗰啲人咧，我估而家都系 系 尽量咧，就系话我有一 set。客观的标准我尽量跟那些客观的标准去做。准不准一件事啦、即是同埋准不准呢其实是每一次都不同的。个风打直行每那个速度好平均的咁差不多用把间尺咁嘅咁好容易估啦。咁但有啲风唔系㗎嘛有啲风系咕咕怪怪的。 你见唔见呢个入咗去返返出嚟 先打西嘛打扯西嘛。 唔系佢直情氹氹 氹氹转啦。 转转转转。 咁我讲埋九红先因为够钟啦。九红论就好似我哋讲嘅咩嗰个咩派咩 派平安 派平安就係话最后嘅一个 minute 都唔挂咁最后呢即係个 impact 好大咁个咪九红囉即係话我最后都坚持到五百因为我最后一个数据都系话唔能够 justify 系八号嘅咁样咁九红又系俾人闹嘅咁样咁所以就系话即係要个拉扯喺边度啦系咪 咁事实上系咪个压力系真系大到即係你呢一转所谓叫挂完之后你真係会检讨返究竟呢一次嘅处理好唔好下一次系咪。 我哋即係好坦白讲呢我哋每一次都检讨嘅。我估而家都系我哋每一次打完风之后呢都会有个检讨会就第一就技术上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啲。第二呢就系有啲乜嘢要同其他政府部门要跟进。 即系真系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好有兴趣，好多问题继续想问，但系最后一个问题要俾你回应嘅，有位名嘴咧话天文台嘅设备一流，人才九流，你点睇先？ 你个老钟啊，你个 老钟啊，真系嗱，呢一点你问得好啊，真系，其实有好多嘢啊，就如果即系好多时咧，就系你嘅印象，我成日都讲啊，你要有啲客观嘅事实。先至好做出呢啲咁样嘅评语。天文台有最好嘅仪器，天文台最贵嘅仪器几多啫？我谂个雷达已经系好贵啦，几千万或者系咯几千万。如果几千万可以解决得到嘅嘢，根本就系、 喺香港嚟讲唔系一个问题啦。 系咯，你任何见到间屋都卖咗佢，就已经可以解决到啦。咁个问题系咪咁简单咧？系嘛？即系我谂咧、就是，就系唔好有啲阴谋论咧，就系话，天文台好渣嘅，天文台系服侍啲权贵嘅。 但係我俾多個 information 即係信息大家其實。其實而家呢即係世界上面天文台本身氣象站其實都亂晒網嘅。因為其實你要真係一個好好嘅預測呢其實需要大家交換資料㗎嘛。如果覺得即係香港天文台預測渣嘅話其實你係企到其他地方嘅天文台嘅地方氣象站都有個香港天文數據嘅。如果我哋做假嘅話嗰啲就會話我哋假㗎啦。基本上呢個 corpus reference 我覺得其實已經證明咗即係冇任何人喺個數據上面做假呢樣嘢嘅。 應該咁講即係技術第一技術所限啦、但係我估呢每一次都盡量做到最好嘅做得唔好咪檢討囉、就去改善囉。但係真係有個好客觀嘅或者係一個科學嘅一條線我哋係做唔到就做唔到過唔到㗎。落雨反而會好少少，落雨你諗下，我哋可以一個雷達度睇到 啲雨雲喺邊， 睇到啲落雨嘅地方喺邊度，我哋追蹤得到佢、我估下，因為我已經離開咗幾年，咁而家我亦都問過我啲舊同事，預測大雨係進步咗，預測風你諗下好困難。你諗下，如果我就算從一個科學角度，我用啲方程式可以計到曬啲嘢出嚟。咁我最多都要知道周圍附近發生緊乜嘢啊？你估我哋係咪而家能夠掌握得到香港周圍附近真係呢度嘅温度係幾多？呢度嘅風係幾多呢？其實有好多嘢呢都係受限制於我哋嗰個攞資料嗰個階段。你諗下喺個海度冇資料，我哋靠人做衛星，靠人做衛星嗰啲資料係一啲唔係一啲直接嘅資料嚟嘅。 OK， 咁我諗係好多人都會係好 treasure 你咁即係好 appreciate 你咁坦白亦都好直接回應。即係當然有啲回應你唔 alright， 其實有啲係大家可以討論下嘅問題就係話我覺得已經其實係非常之坦白同埋已經非常之直接㗎啦冇隱瞞。 我估係政府啊同埋啲唔同嘅機構呢都要檢討一下我哋點樣去應對扯三號波，即係掛三號波，掛八號波咯。其實， 好，梗係寫曬落天文台啦。 係咯，下一節啦，下一節翻嚟啊，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